这是庄世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九十二首诗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，王勃。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，王勃。辛苦啊，赴三千。红颜梦五千，衣冠离别意，当时还有人。海内准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无畏在歧路，日日去。 完，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